gotta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 I tried,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 Oh yeah.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She said, "Save your Apollo." Cover sheet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夜半、 一只鬼，是否要感谢在真心前抽身而退，都已经学会是非把危险闭上嘴，那些亏别白费，心眼上有谁都经历过失与经历过事与愿违，施下的氛围不留心贩卖你的伤和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着醉但别颓废， 里讲，现在被遗忘又更小又小，买一台冰箱为心碎歌唱，听雷哟雷哟哟，蛋糕不发胖没加减脂肪，想瘦身漂亮多吃棒棒糖，冰淇淋欢乐樱桃的清香，哦雷哟雷哟哟，我打开了窗要振翅飞翔，没事做天空逛逛，阿拉丁神灯出现，快给我三个愿望，摇摇又晃晃，雪花很欣赏树叶的吟唱，呼雷呦雷呦呦，金鱼很倔强，独居在鱼缸，浪迹呀早香和搭配秋霜，有个蟹注定一起大合唱，听雷呦雷呦呦，我打开了窗要展翅飞翔，没事做天空逛逛，阿拉丁神灯出现，快给我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圣马可广场，凡尔赛回廊，有一个男生出现在身旁，他心地善良，他性格开朗。第二个愿望，外太空翱翔，有他不慌张，宇宙间徜徉。第三个愿望，牵手在教堂，他是新郎，我是他的新娘。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

梦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坐在巷口的那台南

自信地

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又擦肩而过，化成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我的梦想，让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 该是会在街头徘徊，下雨时为你撑伞，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